0678-6888，加盟世界茶里。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是千千阙歌，我是余云。1996年，一部名为《宰相刘罗锅》的电视剧风靡全国。这部戏诙谐幽默，表现了清朝大臣刘墉与和珅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斗智斗勇的故事。这部戏的片尾曲呢，有一个很好玩的名字，叫 故事就是故事，它浅显易懂，唱起来朗朗上口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和哲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戴娆演唱的这首《故事就是故事》。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

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 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还记得1997年一首歌鼓舞了无数人，它就是刘欢演唱的《从头再来》。这部作品旋律朗朗上口，演唱大气豪迈，从头再来的语言朴实无华，但刘欢的演绎感人至深。面对逆境和挑战，让我们铭记这首歌，让我们永远记住，心若在，梦就在。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进风雨，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为那些期待眼神。 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，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马上回来。 头顶一个天

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守望经典。无论你是不是王菲的歌迷，肯定都会对她的那首情歌《我愿意》印象深刻。这首歌呢，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《迷》当中的主打歌，由黄国伦谱曲，姚谦填词，词曲的完美搭配，再加上王菲的诚挚诠释，被称为流行歌坛的铁三角经典之作，也是王菲最动听的代表作之一。一起来体味王菲那经典的柔情歌声吧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有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呼吸。

来寂寞，受伤谁能懂？有你入梦，想把你感动，怕重回孤单一人，多情的伤痛，让风去漂流，该走请绕走，让泪去停泊无名的港口，让风去漂流，不远也不忧，让爱去寻找下一个守候。我只会对你心疼，随风漂流，只怕你梦成空。当中，让风去漂流，该走就要走，让泪去停泊无名的港口，让风去漂流，不远也无忧，让爱去寻找你的下一个。 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首歌曲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迅速走红，它由歌手庾澄庆演唱，旋律很简单，但是庾澄庆用沙哑沧桑的嗓音把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所以呢，以这首歌为主打歌的同名专辑销量也达到了40多万张。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

要一个